性实在，安全又健康。古碧香油精良出品。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五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3.2 度。今天本市天晴气爽，风轻云淡，空气清新，气温继续回升，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并注意防火和用火安全。今天早晨晴见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气温3到7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30又30， 干嘛呢？ 去年洗车花了1000多， 没买人保直销车险吧？ 投人保直销车险，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400-1244567。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G102通烟高速出境方向，北运河桥到西埂庄桥车流量较大，请后车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周末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准时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我是苗山。首先呢，我想和您聊点咱身边的事儿。眼下呢，正是草莓销售旺季，农贸市场和路边散摊纷纷挂出昌平奶油草莓的招牌揽生意。这些草莓真的是来自昌平吗？奶油草莓又是什么品种呢？其实啊，奶油草莓主要说的就是口味，品种呢叫张基。昌平本地产的草莓呢，仅占本市草莓市场约1%左右，市面上的昌平奶油草莓多为冒牌货。从昌平城区出发，一路向东，过了大新丰，就能看到连绵的草莓种植园。在昌平啊，草莓的主产区主要集中在东部的兴寿镇、崔村镇、小汤山镇、百善镇、南邵镇、沙河镇6个镇。草莓种植园的负责人介绍说，奶油草莓只是一种口味，不是一个品种。张基这个品种啊，味儿甜，肉白，而且有一股清香。时间久了，人们就把这种好吃的草莓称为奶油草莓。与红颜草莓相比呢，张基的味道更甜，香味更浓一些。草莓种植合作社向经销商提供的张基草莓价格在15-20元一斤，而经销商的销售价则会在此基础上再加10元。如果价格比这还便宜，那肯定就不是真的张基草莓了。草莓好不好吃，关键得看品种和种植。如果仅仅是施大量的氮肥，草莓呢会个大，但是味道寡淡。昌平东部6镇北靠燕山山脉，光照充足，是公认的最佳草莓生长地区。虽然受到市民的认可，但是昌平草莓的产量仅为全市草莓总产量的60%左右，而本市草莓的产量占全市草莓消费量不足20%。这样算下来，昌平草莓仅占全市草莓市场约10%。市民平时买到的草莓呢，多为安徽、山东、江苏等地的外地草莓。在市面上，如何买到新鲜又好吃的草莓呢？日前呢，记者就了解到，刚采摘下的新鲜草莓表面呢有一层蜡质层，看起来富有光泽，呈亮红色，闻起来呢有一股清香味儿。放久的草莓则会变得暗淡，香味儿呢浓得像发酵， 果肉上的种子也会由黄变黑，所以说市民朋友在购买的时候还是需要认真鉴别一番的。说过了好吃的，咱们再聊聊咱北京城的事儿。北京将提升老城和三个文化带旅游环境，怎么回事呢？咱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近日就下发北京市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扩大旅游消费行动的计划2018到2020，提出将整体提升老城和三个文化带的旅游环境，要将大运和自然文化资源塑造成为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核心区旅游集散中心将会外迁。根据行动计划，北京将整体提升老城和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旅游环境，加强旅游设施建设，提升旅游服务水平，让旅游者更好地体验世界级文化典范区的魅力。同时将推动大运河北京段的古典园林、古典建筑、水利工程遗产等资源的统筹保护和利用，将大运河自然文化资源塑造成世界认可的国家文化符号，推进重点长城段落维护修缮，统一规划八达岭、慕田峪、居庸关、古北口等长城沿线旅游资源，展现其历史文化及景观价值，依托三山五园地区、八大处地区、永定河沿岸、大房山地区等历史文化资源密集地区，加强遗址保护，修复生态功能，恢复文化景观，完善旅游设施。本市呢还将推动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区建设，高水平建设北京环球主题公园以及度假区。行动计划提出研究制定路线古城、通州古城、张家湾古镇的保护利用方案，推进台湖游憩园、西海子公园建设，加快宋庄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旅游公共服务设施改造提升工作，同时利用中国网球公开赛、北京马拉松等大型赛事活动开发体育旅游产品，打造北京冰雪运动旅游休闲区，推出一批冬季群众体育项目和冰雪运动的旅游产品。北京还将推动构建京津冀大旅游格局，联合开发旅游精品线路，实施京津冀畅游工程，开发辐射京津冀三地的过境免签旅游产品，以筹办2022年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为契机，共建京张文化体育旅游带。以后呢，从咱北京出发到河北和天津旅游就更方便了。那聊过了周边，我们再聊聊市区有什么新变化。最近故宫又有新动作，怎么回事呢？今年啊，故宫博物院花样频出，复活文物。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单霁翔透露，今年故宫将推出清明上河图之旅，开放文物医院，为因国家宝藏而火的石鼓专门开辟展厅。单霁翔说，以往呢，故宫每年大约只有1%的馆藏文物有机会展出，受到场地制约，每年故宫都绞尽脑汁的希望为更多的文物提供展出的机会。目前文物露脸比例呢，基本达到了2%，到2020年，每年露脸的比例将会扩大到6%。故宫呢还将筹备一部纪录片、一部电影，还有两台话剧。其中呢一部话剧是讲述紫禁城600年，还有一部以建福宫为题，讲述这里的前世今生。今年呢，故宫复活文物的计划涵盖了虚拟和现实。例如故宫官网上186万件展品内容已经上线，其中大约50万件展品的高清照片已经展示。故宫成立了专门的影视研究所，未来将为每一件展品配影像资料。今年故宫的珍宝馆、钟表馆都在改陈，更多文物将有机会与参观者见面。故宫还将为国家宝藏中人气最旺的石鼓开辟专门的展厅。5月份，也就是下个月，观众还可以到故宫游览汴梁城。故宫利用 VR 的技术将清明上河图复活，参观者乘着小船可以从虹桥下穿过，走入传世名画。6月份呢，参观者可以走进文物医院，近距离的了解国宝修复的全过程。怎么样，喜欢文物历史的朋友到故宫一游可以大饱眼福。从故宫走出来不远处就是中山公园了。中山公园最近也有新动作，这不嘛，人家就展出了珍品郁金香。中山公园与荷兰国泰郁金香协会联合主办的国泰郁金香命名4周年纪念展在中山公园唐花坞开展，市民游客可以一睹世界郁金香珍品国泰郁金香的芳容。 这次花展以一带一路盛世中华为主题，布展分为亚洲展区、荷兰展区和俄罗斯展区，体现异域园艺风情，展出郁金香、风信子、洋水仙等球根花卉30多种、5000多株。唐花坞中厅是以中式风格呈现的亚洲展区，打造一片代表中国的竹林景观。展区以中国红为主色，点缀金色，竹上悬挂特色花卉，前景即为此次花展的主角国泰郁金香。国泰是郁金香中的珍稀品种，经历了10多年的培育，目前全球数量极少，堪称极品。紫色的国泰花型为鹦鹉型，花瓣卷曲，花色晶亮，有如紫色的绸缎，高贵典雅。这次花展将于4月下旬结束。另外，公园科普月最近启动了，游园踏青的时候您还可以顺便认认鸟，长知识。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2018年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月活动上周呢在紫竹院公园启动。鸟语花香的初春时节，游客可以在游园踏青的同时参与科普活动，增长自然知识。今年科普宣传月的主题是爱鸟护鸟，共筑生态园林。活动由市公园管理中心主办，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和市野生动物救护中心协办。生物多样性保护科普宣传月期间，全市将举办71场科普活动。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科普公园微信公众号将定期发布市属公园科普活动信息和园林知识，帮助公众了解自然，提高热爱野生动物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此外，今年市公园管理中心还将以市属公园的传统花卉为主题，在市属各公园举办花卉导赏和专题讲座，活动将贯穿全年，预计举办80场。说过了咱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很多朋友就说利用周末呢，我想去远点儿。行啊，这不苗山给您推荐一个新的地方，离咱北京有点距离，但是去一趟也不错。日前，国家风景名胜景区镜泊湖专门进北京推介35个旅游项目。镜泊湖将推出满族民俗文化游、火山野猪林密林穿越游、南湖鱼坝头村渔猎体验游、龙泉山庄休闲度假游、镜泊小镇曼城风情等5大类35个旅游项目，邀请咱北京市民前往体验。镜泊湖国家风景名胜区拥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奇特罕见的火山地质景观，丰富多彩的镜泊资源，神奇恢宏的吊水楼瀑布，丰富的动植物资源交织出镜泊湖的万般风情，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人慕名而来。所以如果说您时间充裕，想去远点，去镜泊湖走一走看一看，也许也是不错的选择呢。您听听，咱北京城里城外可以去的好地方可真不少，怎么您觉得还不够？咱们现在就连线一下北京日报记者孙杰，咱们听听他在本周的采访过程当中有什么新收获。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日报记者孙杰。 孙杰，本周采访过程当中有什么新鲜事儿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是这个确实还有，最近2天呢，就是我们去美丽守农开耕季，这个地点呢是在海淀区的三元农业科技园。现在是守农集团下面的7个农业园区都已经开始进入开耕季了。每到周末的时候呢，就可以带着家人到这个园区里面去体验一下亲手耕种的这种乐趣。现在呢，我们了解是像这个守农园区是在咱们北京啊南北7个园区，分别在像海淀的三元农业科技园、守农庄园、密云的百年丽园农场、昌平南农百果园、丰台紫谷伊甸园，还有大兴红星集体农庄，另外一处是房山长阳农场绿色生态园。目前呢，这几家农业园都已经进入这个春季开耕的繁忙时间了。我大概了解了一下，就像今年的开耕季啊，每个园区还有一些不同的特色，比如说为期2个月的开耕季主题活动，都有什么呢？就像亲子农事耕种体验、中小学社会实践大课堂、农耕实践，以及这个幼儿园的校外农耕文化教育基地活动，等等吧。这个为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啊、大朋友都设计了不同的这个农耕文化体验课程。 那我相信播下种子几十天之后，是不是还会感受收获的乐趣？ 这个还真是这样。就是我们比如说到这个园区里面，你播种下种子之后呢，就会有专门的这个农场里面的人帮你打理。再过50天呢，大概就可以再到农庄的时候，就能体验一下收获的乐趣了。 啊，其实听上去很适合全家老小一块儿去，老人可以感受一下新鲜的空气，小朋友可以真实的体验到农耕的文化到底是怎么样的，亲自动手，这个对小朋友来说特别重要。 对对对，这个还是非常有趣的。尤其是带着孩子出去玩。 所以我刚才大概了解了一下，不同的园区有不同的主题活动。刚才孙姐也给我们介绍了，比如说有亲子活动，好像还有在永定河畔。 对，在那个永定河畔的自古伊甸园。这儿呢就是今年会办首届恐龙稻草人文化旅游节。听起来是不是很有意思？ 对。 这个我了解一下，是就是咱们市民呢可以进入这个园区参加这活动呢，就等于说走进一个稻草人的魔幻王国，感受这个稻草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奇妙的视觉和艺术体验。这个还是对于小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玩的活动 啊，挺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北京市一共有7个园区，对吧？ 对，还有除了这些我们刚才讲到这些，还有一些像朝阳农场，这个是在房山，有一些塔青游园活动，比如说来到这儿就可以在景观花海中，也会可以体验一些传统的农耕文化，像形成一种叫什么春风拂面啊。 所以说在全北京市不同的园区感受不同的活动，然后也适合大家，尤其现在天气又好了，周末的时候全家出游的好去处。又多了一项新的选择。 对， 对， 对 吧？ 哎，对，这个挺好的。 非常感谢孙杰的分享，也希望以后采访过程当中有什么有意思的事儿，多多的来我们节目说说。 哎，好的。 好，谢谢。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我是苗山。现在的时间呢，咱们聊聊出国游的话题。首先咱们得聊聊美签，因为美国的国务院最近就出台新规，申请赴美签证有可能需要填报社交媒体账号，这是怎么回事呢？美国国务院打算实施新政策，让申请赴美签证者如实填报用过的社交媒体账号、电子邮箱、电话号码等个人信息。这项新措施不仅针对赴美移民签证，也适用于旅游、留学、商务等其他种类的签证，预计将会影响每年将近1500万赴美签证申请者。这项新措施3月29号发布于美国联邦政府记事网站，前天正式刊登在这份官方刊物上，民众可以在60天公示期内讨论和提出建议。公示期结束后，美国白宫下属行政管理和预算局将会决定是否批准这项措施。根据新措施，赴美签证申请者必须提供过去5年内用过的社交媒体账号、电子邮箱、电话号码、出国旅游情况、是否曾遭到过外国驱逐、是否有亲戚参与到恐怖活动等信息。从去年的5月份开始，美国驻外使领馆向部分签证申请者索取上述信息，但是呢，当时只是针对少数风险较高的人群，例如有赴恐怖组织统治下地区的经历。据估算，每年大约有6.5万名赴美签证申请者属于这一类人群，而根据新的措施，几乎全部赴美签证申请者都涵盖其中，包括旅游、留学、商务、移民等各类签证，只有特定类型的外交和公务签证申请者可以豁免。据美国国务院估算，如果新措施正式实施，预计每年71万移民签证申请者和1400万非移民签证申请者需要填报上述信息，总计将近1500万人。泰姬陵开始限时游览，购票最多逗留3小时，延时呢需要额外付钱。泰姬陵是印度莫卧儿王朝皇帝为爱妃泰姬玛哈尔修建的白色大理石陵墓，是印度最具知名度的地标建筑。 作为爱情的象征，它每年吸引着数百万的游客。鉴于逗留游客数量过多带来的诸多问题，印度考古局就发布公告宣布，从本月开始，所有游客购票游览泰姬陵一次最多逗留3个小时，如果想逗留更长的时间，必须要再付费。现阶段泰姬陵门票单价为印度游客40卢比，约合3.85元人民币。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成员国游客是530卢比，合人民币是51块。其他国家和地区游客1000卢比，合人民币96块。新措施需要泰姬陵工作人员在出入口检查计时戳，至于超过3小时后如何计费，还没有公布。印度考古局官员就说，泰姬陵有过一天接待游客数量超过50000的时候，那里的地方有限，有的游客来得很早，直到闭园时间才离开，这带来更多的管理压力。他们希望限时游览措施有助于解决相关的矛盾。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怎么样，这个国内的国外的一些新鲜的旅游资讯就为大家盘点到这儿。现在春暖花开，应该出门走走了。如果对于出行有什么疑问，也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找到我，给我留言，向我提问，我会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解答。同时您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搜索北京电台苗山找到我。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资讯和广告之后我们即刻出发。我是苗山，稍后见喽。 天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心中的话我全都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停息，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为你写一首歌，写一首歌，都是你，嗯，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哦，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进北海边，春到春烟柳如烟，看迎你唱惊喜，就能一下车闲飘，红星枝头春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沙哑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风走地云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朋友们，来关注天气。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3.2度。今天本市天晴气爽，风轻云淡，空气清新，气温继续回升，适宜开展户外活动。天干物燥，请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并注意防火和用火安全。今天早晨晴见多云，偏北风1-2级，气温3-7度。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去赏花。到今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春季赏花游园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朋友们，来关注路况。 S32 京平高速进京方向北坞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后方车辆行驶缓慢，正在处理当中，请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第20段，我是苗山。今天是哪位领队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呢？哎，是不是自我介绍一下，坐在隔壁的这位。 大家好，我是韩江，我今天带大家去奥地利啦。 对，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上次我们是畅游德国，这次呢是顺势南下来到奥地利。 对，今天我们去德国的邻国奥地利，去奥地利最南边的一个州去看一看，科恩顿州的首府克拉根福，风景最优美的一个度假小村。 嗯， 对，这个地方是欧洲人非常非常喜欢的地方，不论是夏季、秋天、春天，冬天呢更就是一个雪上乐园。 嗯，反正这几个地名听上去很拗口，我是一个也没记住。总之我相信今天韩江呢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不同凡响的旅程。在这个旅游过程当中呢，我们随时会提出一些小问题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就欢迎听众朋友随时加入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珊瑚的山，告诉我您认为对的准确答案，就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特别礼物一份。还等什么，我们即刻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叫醒开心，洗净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这个飞机落地，咱们直接飞维也纳吗？韩江， 克拉根福也是一个国际机场。 嗯， 那么我们就从克拉根福的机场说起吧。 哦，可以直飞到这儿。 我们还是需要在欧洲的一个城市转机，那么或者是比如说维也纳，或者是法兰克福，或者是伦敦。这个机场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在哪里呢？因为它的机场只有2个登机口，而且通常只有1个登机口开，而且这是一个国际机场， 通常啊，科恩顿人就是克拉根夫人，如果从这个机场出发去别的地方呢，都会在网上坐直机，然后大概提前30分钟、40分钟才去机场，因为你只有到那个机场，你才会觉得哇，这个机场真的是好小， 特别的小。 对，但是特别省时间，因为没有人给你排队安检，没有人给你排队 check in， 因为好多人在网上已经做了这些事情。 哦，飞行也是非常准时吧？ 啊，没错，没错，非常准时。 虽然机场小，但是服务方面都比较顺畅。 没错， 嗯， 别忘了这是一个国际机场 啊、哦，国际机场。 对，有的地方你可以从这个地方直接入关。 比如说我从北京可能先飞维也纳，或者是欧洲其他国家转一下机，然后会来到这个机场，所以它直接是可以进申根区办理手续。 对，但是我觉得中国去的客人应该是从维也纳入关，然后再转国内的航班。 嗯， 我先去。说一下科恩顿州，科恩顿州是奥地利最南部的一个州。 嗯， 那么它所处的位置实际上是整个阿尔卑斯山路的南边。科恩顿人通常都非常自豪的自称是阿尔卑斯山之南，阿尔卑斯之南。 嗯， 对这个地方，所以说呢，它的冷空气呢，相当于被阿尔卑斯山脉阻隔了一段，气候相对其他的地方要稍稍的温和一些。 嗯。我回忆一下，阿尔卑斯山呢在这个欧洲的位置相当于三个国家的交界处，对吧？ 没错， 我记得是德国、瑞士和奥地利。 再往东边一点就是斯洛文尼亚， 还有斯洛文尼亚。 对， 对吧？ 那么科恩顿州实际上与它交界的两个国家就是意大利跟斯洛文尼亚。 嗯， 所以说在科恩顿州这个地方蛮特殊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它的文化、饮食，甚至一些很多的一些习惯，实际上是受 意大利的影响， 意大利、斯洛文尼亚都有一些影响。 嗯， 所以说也有当地的一些族裔在这个地方就定居下来，所以说有的人也是讲斯洛文尼亚语，或者是意大利语。 嗯， 就是在科恩顿州，有的时候你可以吃一点意大利餐，真的是非常非常正宗， 而且地道，是吧？ 非常地道， 因为相当于是两个国边境的地方，所以它其实是混合了两个国家甚至三个国家的美食。 对，没错。克拉根福是个老城，已经是几百年的老城，所以说老城里边一些几百年的建筑我们还都可以找到。 嗯， 那么这个城市呢，实际上我们如果说它的地理啊，咱们可以大家能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科恩顿州的湖泊是特别特别多，大概大大小小有200多座湖泊。 嗯， 但是它最大的一个湖泊就是在它的首府克拉根福的旁边，沃特湖。 这个地方应该是个湖区，对吧？ 实际上这个首都并不是建在湖边上，离湖还有一点点的距离。 哦， 那么最早啊，这相传这里最早是一片沼泽地。 嗯， 那么当时他们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传说，传说当年啊有一条龙盘在这里，就是不让人来居住。后来呢，就是传说中的那种大力水手啊，或者说大力神来，就把这个龙给打跑了。 嗯， 所以说人们开始逐渐在这个地方定居。那么实际上当年也是通过运河来把这个沃特湖的湖水引到这个古城的护城修成了护城河。 嗯， 有这么一个过程。当然现在的护城河已经不存在了，那是当年被拿破仑所赐。 嗯， 在拿破仑占领这个地方的时候，已经就是把古城的城墙什么都给破坏掉了。 嗯，但是一个城市一旦有水的话，我们通常会说它有财， 没错， 有好运气。 但是克拉根福离这个湖实际上还是非常非常的近。 嗯， 刚才咱们说到了这个地方是与相当于是与另外两个国家交界。 嗯， 那么如果你想看看其他两个国家的风光，还不想说我旅途劳顿的身， 对，不想去那么远， 对，那怎么办呢？实际上科恩根福在他附近的一个山上，湖边的一个山上修了一座特别大的木塔。 哦， 对，这个木塔它是修在一个山的山尖上。 嗯， 大家可以想象一个山尖上又修出了个几百米高的一个木塔。 山尖是肩膀的尖，是不是那个字儿 ？No， 山尖的尖。 哦，尖顶的尖。 对，就是山顶的，据说 山顶上。 山顶。 嗯 嗯。太较真了。 山顶上 这个木塔现在是欧洲最高的木塔，所以说它一共是13层，就是当我们登到的这个塔的最高层的时候，其实在山上你也能看到，只不过风光更好一些。 嗯， 你呢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的雪山，还可以看到意大利的雪山，非常非常的漂亮。 基本上我站在山顶上面朝这边就斯洛文尼亚， 对， 转一点这边就是意大利了，是不是可以这样？ 没错， 所以是一览众山小的位置， 一览三国风光。 哦，一览三国风光。 对， 对，这个木塔其实还可以有一项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你可以刚才说了、 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哦，这里对不对？ 好啊好啊。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城市叫那个名儿太长了， 克拉根福。 克拉根福，克拉根福属于科恩顿州其中的 首府， 首府城市。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的第一站要提出第一个问题了，就是可以一览三国风光的克拉根福这个城市，在老城区中间有一个啊山尖上，山顶上有一个木塔、 对， 这个木塔是一个非常好的瞭望点。 对， 请问这个木塔除了可以观赏风景以外，还有一个其他事儿可以做？ 对， 是个体验式的项目吗？ 没错。 哎，体验，您猜猜这个项目是什么？如果您猜到的话，就别忘了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告诉我您的答案。我先猜一猜吧。 好啊。 不能是蹦极吧？ 还真不是。 是吧？我想这是一个古老的建筑，怎么能干这么 ？No， 这个错，这个不是一个古老的建筑， 这是一个新兴的、 这个木塔。没错，这个木塔大概只有几年的时间。 哦，几年是一个比较新的建筑。 对对 哦，那就我要想一些比较年轻人喜欢的极限运动 了。那你是不是才比较新的建筑就一定是蹦极了？ 对呀、啊，可是你刚才说不是蹦极 对吧？不是蹦极，难道是降落伞？ 有一点点对了。 真的吧？我觉得一定是一个极限体验项目。 错。 又错了。 我来告诉大家吧。实际上这个木塔我们从外边看它整个是一个木质的、其实很现代的一个建筑、但实际上它的整个它的骨架是钢的，钢制的。所以说当我们顺着它的旋转楼梯爬上去的时候，你会能充分的感觉到这一点。然后当然了，你腿脚不好的也可以乘电梯上去、对，所以说还是蛮方便的。 所以它外表看上去是一个木质的，其实内核的钢架结构。 对当我们爬楼梯上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中间有一根非常粗的一个钢管旋转而上，也可以说旋转而下，所以说你就能猜出来这项体验项目是什么。 出溜下去是吗？ Yes 就是消防队员天天练习的那一项，是不是？ 没错，实际上在这个木塔的楼顶是有一个滑梯。 嗯， 它像那刚才我说的那根不锈钢的铁管，实际上就是一个滑梯，是个旋转而下的滑梯。 哦，是个滑梯，还不是一光柱是吧？我觉得如果是个柱子，难度系数太高了。 不是的， 那真 是 消防 旋转 哦。但是其实也很考验，因为首先它很陡，对吧？ 对。 然后它的坡度比较大， 它是个旋转而下， 速度也很快。 对，你可以想象旋转，它相当于是绕着它那根支柱然后旋转而下。 哎呀，会不会吐呀？ 你如果快啊，其实这个快怕你不快，你知道吗？工作人员还会在你的屁股底下垫一个毛毯。 哦，就加速了， 加速你的下行 的 速度。对，通常如果你不敢的话，我会帮你的，后面推你一把。13层、12层， 13层这么高，我觉得真是我倒不会不敢，我就觉得我怕晕车，我下来吐， 很有意思的， 是不是有点，是不是会有点恶心？ 应该不会的， 是吗？因为速度太快了。 不会的，不会的，这体验项目还是很安全的。 真啊、有没有防护措施啊？ 没有， 你就 就是一个滑梯嘛。 韩江也这么认真的和真诚的看着我，没有， 就是一个滑梯。所以说这个木塔是去克拉根福不能错过的一个体验项目。 哎，挺有意思的。 对， 让你先上到顶儿，看看三个国家的风光，在山顶上吹一吹风，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然后您下来的时候只有上去的电梯，没有下来的，您也自己滑着这滑梯下来。 没错没错，就是这样的一个体验，非常非常的刺激。其实我觉得在克拉根福不能，如果你当然了，这个得是你的运气好。因为我们可以逛一下当地的农夫市场。 农夫市场 没错，但是只有在周四跟周六的上午才有。那么其实很多克拉根福本地人他都会把他的采购时间安排在这两天上午，真的是相当于是阿尔卑斯山里边的一些农民他们自己种的一些有机的，或者说一些非常小产量家庭自己做出来的那些东西拿到这个市场来卖，所以说很有意思。 所以你在这个克拉根福的时候还赶了次大集是吗？ 没错，我正好赶的是周四、所以说很有意思，看到比如卖酸菜，自家做的甜点， 其实不是我们东北酸菜啊，就是德国，其实可以在大家知道德国的猪膝当主菜的时候有一些配菜，比如说土豆泥还有酸菜 sauerkraut。 它的酸菜和我们的东北酸菜有一点区别啊，我们的东北酸菜是用白菜来腌制的、但是德国用的是卷心菜。 对， 而且德国通常都是切好的腌制。而且大多数的时候德国的酸菜是可以生吃的，他们很多时候用这个酸菜直接做沙拉来吃。 但是大部分他们做配菜的这个酸菜是热的，就是因为它还有简单炒制，其实它不会炒太久。 对， 但是要大概几分钟，然后上面撒一点黑胡椒和盐就 出锅，所以吃起来是蛮脆的那种口感。 其实我还看到了一种，就是一种皮肉皮冻 啊，肉皮冻 是不是很熟悉？ 这怎么都是东北菜和北方菜，反正是 北方菜是吧？哦、对，没错。其实，在这市场你可以看到农夫自己做的肉皮冻，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啊，其实有几项本地的我们不能错过。 嗯， 一个是南瓜籽油， 南瓜籽油， 对，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要很好的去体验一下，因为很多人去奥地利也要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作为礼物送给家人。一个南瓜籽油是非常非常健康的一种油， 嗯， 就是说它抗氧化啊什么都非常非常好。 其实我们中国也有这个拿这个籽儿炼油的历史，比如说菜籽油，是吧？ 差不多吧， 这是籽类的吗？ 对对。 南瓜籽油他们会拿它拌沙拉吗？还是要加热炒菜的这种？ 其实我们在科恩顿州，比如我们吃饭的时候，很多时候餐前面包他会给我们上一点南瓜籽油。 哦，蘸面包 吃的。味道还是比较不一样。对， 这个吃法其实是有点像意大利的，对不对？因为意大利通常在你点了菜等这个主菜上桌之前，他会送一些餐前面包，然后意大利的甜醋很有名， 对， 他会桌上摆着意大利甜醋还有橄榄油或者是南瓜籽油。 对，所以说下次你一定要问一问，你说给我上来的这个是橄榄油还是南瓜籽油。 嗯， 其实这个市场还有很有意思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奥地利的蜂蜜是最有名的， 嗯， 那么很多是农夫自己酿的蜜， 嗯， 我这次去科恩顿州，一个当地的朋友送给我一小罐蜂蜜，是他自己养蜂， 自己， 没错， 还有蜂场呢， 是不是很酷？对， 很酷。 他不是自己的蜂场，他只是家里养了几箱蜂， 哇，几箱蜂随随便便在家小花园就给养了。 没错，是这个意思的， 哦， 因为他们其实就相当于住在森林里一样，他们的那个蜜蜂的那个花园也是比较多，真的是纯天然的蜂蜜，嗯，非常非常好。 味道怎么样？ 非常非常好， 感觉很天然。 你听我拉的这个长音， 非常好。 对，其实哎呀，我其实出去我特别愿意逛这个当地的这种市场，尤其是这种，嗯，农夫小批量的这种生产的市场，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这次还有碰到一种梨干儿， 嗯， 就是梨吃的那个梨，对，吃的那个梨它晒干了，然后它会把这个东西弄碎，弄成馅儿，然后和上 包饺了 ，yes， 真的是包饺， 和上奶酪啊，和成一些黄油这类的东西，然后他们会把它包起来，就是在烘制。 哦，这也是个意大利一个食品烹饪办法， 这个，对，但是这个也是蛮苗山，你在流口水， 哦，我咽了一下， 我也咽了一下。 我提到这个，其实饺子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很熟悉，意大利人其实是有意大利水饺的，他们那个饺子的馅儿和我们的馅料不同，他喜欢把奶酪放进去，让你的口感更加糯软香滑，有这样的感受，不同的层次。但是他们的饺子皮比较硬，对不对？比我们来说， 对对，因为它相当于是甜点的类似于像甜点的一种嘛， 嗯， 所以说它要经过烘制的，非常非常香。其实啊，这个市场除了它卖的东西有意思啊，它还有意思的地方呢。它的旁边啊有一个叫托夫所， 我能猜得到， 能猜得到， 就是太太们逛街， 没错， 买食材的时候， 对， 然后老公们觉得很无聊， 很无聊， 怎么办？就集中在这儿。那托夫所这个地方是一个小酒吧吗？或者是咖啡厅吗？ 是个小酒吧，可以喝啤酒， 嗯， 这里面也可以抽烟。所以说，因为在科恩顿州很多地方是有些地方，大部分地方是不允许抽烟的，但是在这个托夫所，你可以尽情的抽烟喝啤酒。所以说屋子里的客人几乎都是男性，很有意思的。太太去逛农夫市场，然后这个丈夫嘛，喝一点酒了，抽一点烟了，然后等太太回来。 这里面是先生们的乐园是吧？ 没错。 好，那我们正好就提出一个问题，刚才这个有意思这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认真听。刚才韩江呢提到了在农夫市场每周四和周六的时候会在当地举办，嗯，一些当地农民自己家里园子里种的一些蔬菜啊水果呀或农产品啊会到这个市场上来售卖或者交换，有的时候太太们在采购，先生们去哪儿活动呢？大家知道答案吗？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别忘了搜索苗小山告诉我，先生们的活动乐园我们叫它什么呢？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 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这个农夫市场我是特别感兴趣的，但凡是听说这里卖吃的而且什么都有我都感兴趣。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种小批量的售卖，我就想到其实咱们国家有很多的小一点的城市，像我爸妈前两天去外地旅游的时候就跟我说特别兴奋，他们找了一个民宿住了几天，发现楼底下就有一些爷爷奶奶推着小三轮车来卖，说我们家后院种的蘑菇啊，小油菜啊。然后我妈说那我来一斤，她说有没有一斤，你看有五颗是吧， 用筐卖， 对，特别少，就是手上拿着一小把，说今天不知道卖的好不好，如果卖的好明天我就是多砍下来几颗来卖，就属于后花园种的那种， 对， 觉得很新鲜是吧，上面还挂着泥土香。是，其实现在奥地利在我们看来很多小一点的城市，像刚刚我们提到的科恩顿州的很多城市不是游客那么熟悉的地方，所以它还保持着民风淳朴的感觉。 没错，其实整个农夫市场的人对尤其是咱们这种亚洲面孔的人还是比较新鲜的，所以说对你的态度也非常非常的友好。 嗯， 对， 所以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一个很纯真很天然的地方，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到那儿接触一下大自然。但是你刚才跟我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了一嘴哈，这个地方可以逛的，像我喜欢逛菜市场什么的，除了农夫市场好像还有个地儿可以逛，那是哪里？ 那其实刚才其实我没有说到农夫市场的价格啊。 嗯， 其实有的时候啊，这种那露天的比如周四周六才有的这种集市的价格实际上有时候会比超市稍微有一点点的贵， 因为新鲜是吗？ 对，没错，因为它是小批量的，它也不是那种工业化的那种大量的生产，所以说它价格稍微有一点的贵。 嗯， 但是如果其实就在农夫市场的边上，就是在旁边，因为它实际上是在教堂的一个广场上， 嗯， 还有一家店，这家店的东西绝对是便宜，非常的便宜，比超市里的东西还便宜。 嗯， 你想买吗？ 是卖什么的？百货？ 吃的 东西，食品店？ 以食品为主， 像一个超市一样的是吗？ 嗯，类似。你想不想买吧？ 当然想了。 但你没有这个资格 啊！我为什么？ 对，实际上是政府给低收入的人准备的一个小超市，类似于这样。 哦， 对， 有福利在里面。 对，实际上说你要有这个资质才能买到。 嗯， 那么里面卖的很多的东西啊，实际上有一部分是超市里面，比如说还有一天到保质期了， 嗯， 甚至是比如说昨天才刚过保质期的食物，他会拿到这边来卖。 哦，做特卖。 对，因为光过一天保质期应该是质量上没有什么问题。 嗯， 所以说是给这样的人来准备的。 哦，相当于国家也会有一部分贴补，是不是？ 对，除了补贴，还有是收购一些超市里边的一些临近过期， 嗯， 或者是刚刚过期的食物。 临期特卖店。 对，那么实际上有一些难民，实际上也是可以有资格来买这个食物的。 嗯，但是要申请许可，购买许可。 没错，其实整个科恩顿州它收留的难民数量还是比较的小。 嗯， 比如说在街上。并不是能够看随眼都能可以看到难民的样子。 嗯，所以这个福利商店其实是服务那些低收入人群的哈。 没错， 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暖意。 其实科恩顿人啊，我觉得不论是山里的还是城市里的人，其实山里跟城市的界限啊并不是那么明显。有可能从城市里开车大概10分钟、15分钟、1刻钟，那么其实你就已经到山里了。 就是住在镇子上的还是住在森林里的， 其实并不是那么 没有什么区别。 对， 对于奥地利人来说，维也纳人可能认为除了住在我们维也纳的其他都是差不多的。 对，所以说啊，很多时候在城市里人也可以选择很有意思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户外运动啊。 嗯， 比如说去，刚才我说到那个朋友他甚至还养了几箱蜜蜂。对 啊， 其实他还有一个宠物，你猜猜他养了一个宠物？ 就是这个养蜂的朋友啊。 对，当然这个宠物可不是蜂哦。 不是，肯定不是蜜蜂了哈。 对， 好，咱们推理一下哈。 哎， 咱们根据这个韩江这位朋友， 女孩， 一个奥地利的姑娘，她呢曾经送给韩江一瓶他们家自酿的蜂蜜。 对， 以这个性格推断，她养宠物会养什么宠物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苗小山的公众号现在已经开放，等待着您。当然，如果您想看到韩江的旅游博客，看到更多关于他的消息，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韩江”，寒冷的寒，江河的江，找到他。那我们稍事休息，这段广告和资讯的时间，大家就可以大开脑洞，好好想想这位奥地利的姑娘到底养的宠物是什么呢？我是苗山，稍后和您接着聊。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格力红四月购机省一半，指定机型整单满减，还送智能收纳桶。格力红四月买空调送延保，终身免费清洗。 你快乐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下面是旅游天气预报。今天天安门晴见多云，气温18到5度。八达岭长城晴见多云，气温18到2度。延庆龙庆峡晴见多云，17到2度。平谷金海湖晴见多云，18到4度。怀柔红螺寺晴见多云，17到2度。怀柔慕田峪长城晴见多云，气温16到-0度。密云云蒙山晴见多云，气温17到0度。门头沟灵山晴见多云，气温12到-4度。房山十度晴见多云，气温17到3度。总的来说，今天天气晴好，春意正浓，气温回升不少，不过还是要注意保暖，谨防感冒。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孩子的每一声咳嗽都牵动着妈妈的心。 北京同仁堂儿童清肺口服液，止咳化痰清肺， 宝宝安静，妈妈安心。 春光正好，人保直销车险，请您炫赏花。到金未投保车主来电成功测算车险保费，就送北京鲜花港与金乡文化节双人套票，浪漫花海，萌宠乐园，让我们出发吧！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受到辅路车多影响，S32京平高速进京方向京密路出口车流量大，请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北京文艺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正在播出的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第三时段，我是苗山。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大领队是著名的旅游博主韩江做客我们的节目，再次跟着韩江启程。今天我们的目的地就是奥地利， 奥地利科恩顿、克拉根福、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 好嘞，一个地名也没记住。刚才上半段我们聊的是科恩顿州的克拉根福， 对， 最后呢提出了一个小问题，就是韩江的这位奥地利的朋友，一个姑娘啊，她养的宠物大家能猜到是什么小动物吗？那答案是 不是小动物，是大动物， 是个大动物。看来不是猫猫狗狗了， 一定不是猫猫狗狗，是马 啊，养了一匹马。 没错， 在院子里还是找专门的马场帮他代养， 他家的院子就可以有。 他们家是个牧场啊， 但是实际上他的马平时更多的时候是放在一个地方在寄养， 但是他们家的院子是可以承得下的， 可以承得下的。 因为比如说他自己有忙的事儿，所以顾不上，可能找别人代养。 哎，没错， 你瞧瞧人家。我在想有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就哎养一只小柯基呀，一个京巴啊，或者是养猫的话养个英短啊美短，你看人家养一匹大马。 后来安德利亚他告诉了我 啊，他叫安德利亚， 对，他说养一匹马真的是很费钱， 很贵很贵 很贵。 他那个马呀很娇气，他在驯养他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吃东西呀还是体检呀还是运动，都是需要专人来对他， 专人的，据说有专门的专业知识， 所以说整个的你的照顾他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很费心， 一对一服务， 对，费力费时间费金钱。 但是我在想，安德利亚家院子里既然能盛得下他这个宠物嘛，说明首先他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姑娘， 是的， 而且也看得出来奥地利人都是喜欢大自然， 对，所以说现在我们就去大自然里面去转一转。 好啊，那我们现在要去哪里呢？ 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 巴什么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 中文的译名实际上我们完全按照它的英文的发音来译。这个地名是有两个单词来构成，一个是 BAD 剩下 bad， 然后还有一个 clean coach him。 我不知道我发音对不对，大概、就是、 我来看一看。哦，来，这有德语的字母，好，我给大家拼一下啊，这个应该叫 bad klein kisheheimKisheheim， 对，实际上这个 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字面意思啊，这个 bad 我先不告诉大家， klein 是小的意思，后面那个 kishe 是教堂的意思， heim 我忘了 是小镇， 好，小镇， 对， 所以呢字面意思除了那个 bad 空格后面的这个是小教堂的小镇， 对， 这个镇上有一个小教堂，一定是， 可能是 古时候有可能有，现在可能看不到，也有是吧？但是前面这个 bad 让我想到巴登巴登，德国的这个地方， 差不多，那我们把这个问题留给大家。 哦，现在已经有问题了， 对，那么大家是不是觉得 bad 这个词很熟悉？ bad 英文里边是坏的意思， 对， 不好， bad boy。坏男孩， 对，就是这个意思。 对， 那你觉得在这个德语的地方这个 bad 是坏的意思吗？ 哦， 还是什么意思？ 我们下半时段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说首先刚才韩江提到的离开了科恩顿州的 克拉根福 之后，我们来到的是一个小镇，这个小镇的中文译名是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我中文好长，然后它的德语名字呢是 badKlein Kisheheim， 前面那个 bad 专门是空格，也就是前面翻译的是巴特。巴特其实在德语中有一个特别的意思，也暗示这个小镇有一个功能， 没错， 对吧？所以我们的问题来了，就是 bad 在英文里面是坏的意思，那在德语里大家猜猜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就搜索微信公众号苗小山吧，给我留言告诉我您认为对的答案，只要回答对的朋友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出发吧周日版的特别礼物一份哦。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你是 bad boy bad boy， 是不是 bad 坏的意思是不是坏的意思？ 真的不是坏的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 温泉。 哦，温泉， 对， 哦，所以德国的那个地名巴登巴登就是一个温泉特色地。 所以说我们在德语区旅行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地名里它带着 bad， 就是这个一定是有温泉的。对， 既然这么说的话，我们即将来到的这个小镇一定是一个温泉小镇了。 没错，这个地方实际上离它的首府克拉根福只有70公里多一点的这么一个地方。当然了，我们要开车的话相当于是海拔一直不断的往上升，过了一个山口实际上就到了这个地方，风景如画。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是在阿尔卑斯之南，所以说它整个的这个地方也是处在这阿尔卑斯山路之中，所以说是风景是非常的优美。 所以我们路线基本上是围着阿尔卑斯山走呢，是不是？ 相当于是在阿尔卑斯山里穿行 啊，穿行。 对对对，实际上科恩根福也是在这个阿尔卑斯山之中。 哦，山脚下吗？算是。 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嘛，在大木塔上你可以看到三国的风光，实际上都是雪山。都是距离不是很远。 所以其实提到那个刚才一览众山小的这件事儿，我们说个题外话，有时候我们去阿尔卑斯山山顶或者去那儿滑雪的时候，有人会说，哎，我们去瑞士滑雪吧，或者去奥地利滑雪吧，或者去德国滑雪吧，其实我们滑的可能是同一座山的不同面。 没错是这个样子。那么其实我们一提到阿尔卑斯山，实际上很容易我们就想到这几个国家。实际上奥地利是最不容易被忽视掉的一个。就拿我们刚刚结束的这个冬奥会来讲， 这个克恩顿之后又有人夺得了冬奥会的那个滑雪金牌、 哦、 对，所以说在这个地方他的滑雪真的是人家是从两三岁三四岁就上雪道来开始滑， 人家是从学走路开始学滑雪的， 没错啊。所以说有的滑雪项目它的英文名称直接是阿尔卑斯滑雪， 嗯， 就是那个高山大回转的那个项目、嗯、对， 哦，是项目名字哈。 对，那么在这个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实际上经常举办世界杯滑雪比赛。 哇、哦、你说的怎么这么顺， 很熟吧？ 对，而且我证明韩江就完全什么字儿都没看，直接就背下来。你再来一遍、 哎、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 哇、哦、真棒 我在的时候正好还赶上了他的世界杯滑高山速降赛， 哦， 对，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很刺激吧。 其实我们观众能看到的实际上你就看到终点的那一部分，很多时候我们要看到那个电视屏幕，但是其实那个现场那个热情是足够于把你点燃的、嗯嗯、因为阿尔卑斯山这个温度我觉得蛮有意思，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是很多都很熟悉啊。阿尔卑斯山的冬天啊，并不像我们东北或者说我们中国的北方那么冷， 嗯， 实际上很多时候它的温度是在零度上下的那个区间，你的体感实际上并不是特别的寒冷， 但不同面吧？ 你是指不同面吗？ 就是山的不同面，就是冲着不同国家可能温度也 有可能会差那么几度、嗯、但实际上大的区间是不是特别的波动大， 有 可能山顶会冷一点，到山顶下并不是很冷、 哦、我印象里有一年吧，我在汉堡，其实汉堡是德国更往北隔一个海，对面就是丹麦了， 对， 已经是快到北欧了， 对， 所以我想汉堡一定会冷于慕尼黑，因为慕尼黑是很靠南在德国的位置， 对， 在汉堡大概是七八度、 嗯、 然后我穿着同样的衣服到慕尼黑我差点没冻死 你们是山里边吗？ 对，我后来分析它有可能是因为它靠着山脚，它在山凹里，它可能温度会更低一点， 对，山里的温度通常会比别的地方更低一些， 对， 对，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绕到阿尔卑斯山的南面，奥地利和意大利那一片，哎，可能温度还挺高的。 其实我们说它阿尔卑斯山之南啊，实际上阿尔卑斯山、大家可以想象其实它的山脉也是一条一条、 嗯、 那么即使是之南，它实际上离它的北边距离也不是特别的远， 哦，也不远是吧？ 不是特别的远，对。 我就整个欧洲，这是欧洲之极嘛？ 对， 对吧？ 所以说，我觉得科恩顿州是蛮有意思的。奥地利的最高峰就在科恩顿州，叫大中山。 哦，大中山 在科恩顿州。对，大中山在科恩顿州。所以说，刚才咱们刚才聊过的那个托夫所的那个酒吧的名字就叫大中山。 哦， 对，他的酒吧的上面有个大中山的字样。 好吧，这些先生们虽然指不上，但他们还是撑起了半边天，是这意思吧？ 嗯，科恩顿州这个地理位置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你看，它离维也纳，包括它离意大利的威尼斯，然后它甚至它离那个斯洛文尼亚，一直到海边，到亚得里亚海的海边，其实都距离都差不多。 那是不是东南部？ 嗯，对， 东南，因为维也纳是在东边， 对， 它应该在它南边是东南部。 所以说，很多人他把这科恩顿州实际上是作为一个旅行中的一个点，那么几个地方串联起来。 嗯， 我们是不是聊跑题了？ 没有， 我们再聊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 好好，我们再聊回来。 为什么我要这么讲呢？其实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度假的地方， 嗯， 不论是夏天还是冬天，冬天滑雪咱们不用说了，其实夏天它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徒步的地方， 嗯， 那么在奥地利， 而且这个地方是一个特别受当地人欢迎的度假胜地， 和欧洲斯洛文尼亚人甚至是瑞士人，他们比较意大利人这几个国家是比较喜欢， 哦，是欧洲人比较喜欢的一个度假胜地。 实际上我在这地方住了一周， 一周这么长， 对，这个小镇子里一家中餐馆也没有。 你需要中餐馆吗？ 我不需要，因为有奥地利的美食足够填饱我的胃了。 对，而且那个地方一定还有意大利的一些菜的风格， 披萨， 对吧？意大利菜是对我们中国人来说相对好接受的。 对，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中国人， 就你一个亚洲人面孔， 就更别提到咱们的中国的旅游团了。我这么说并不是说碰到中国人或者中国旅游团就不好，只是觉得这个地方真的是我们来的比较少， 嗯， 我们可以把这边开发作为我们的一个度假的 地 方。 因为一般对游客来说，奥地利比较大家熟悉的城市就是维也纳呀、萨尔茨堡啊，甚至因斯布鲁克，很多人还不是很熟悉。那现在随着《茜茜公主》这个电影又再次大热起来，很多人开始继续按照《茜茜公主》曾经走过的地方，像哈尔施塔特呀或月亮湖的湖区啊，慢慢被人熟悉了。但是科恩顿州的很多地方对我们来说还是很新鲜的，比如说你今天跟我说的时候，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鲜，因为奥地利我去过好多城市了，但我从来没有去过科恩顿州。 下次 对，而且我刚才听你说了之后，我觉得一个地方如果又能滑雪又能泡温泉，那简直对中国游客来说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 咱还没说到温泉呢， 现在就开始要说到了吧？ 现在开始温泉吗？好，那现在咱们说温泉。实际上在这个小镇子里啊，之前发现了很多泉眼，但是当地 都是天然的哈， 对，天然的，但是当地保护的比较好，就是它有序的开发，所以说它的最后它的泉眼只落到了两家的经营者手里边。那么现在在镇子里边，你只有两家可以选择，有一家是直接对着它的滑雪雪道的，直接对着山的，在室外泡着温泉，看着别人滑雪， 看着别人滚下来， 或者你自己滑雪。到山脚下把衣服一脱，直接跳进这个温泉池， 哇 是很酷的。而且这个家温泉的店名就叫罗马人浴场， 罗马浴场，这个是一个欧洲的一个浴场文化的一个代名词，应该说 其实这个地方如果咱们再往上揪一些历史啊，实际上是古罗马的那个时候就有军队在这边 泡温泉了。 对， 古罗马的时候的军队特别喜欢温泉池， 是啊，所以说古罗马人所到之处到处都是浴池。 对， 但是这个地方的开发实际上只是从上个世纪开始的， 它还是比较新兴的，是吧？ 然后另外还有一家温泉，它的景色是相当于比这个安静了许多。那么这个大家可以想象，外边如果是雪场的话，实际上对于喜欢安静的来讲，是不是稍微有一点点的闹？另外一家就完全是安静的，也是对着山，但是不是那种雪道，所以说你可以想象。对着阿尔卑斯山然后泡温泉，非常非常的安静。 这两家度假村的风格，一个是可以看着别人滑雪，哪怕你不滑雪你也能加入到对方滑雪的那种运动气氛里，另外一家滑雪场呢就是感受雪花飘下来的感觉，是不是？ 然后进行冥想， 喝一杯小酒， 这酒就别喝了。 哦，是吗？因为这个浴池的温泉温度大概有多高啊，你感受了一下吗？ 我感受了一下，它的温度实际上比我们要体感要低一些。 哎呦，比体感还要低啊。 对，比体感要稍微低一点， 34-5度。 对，差不多是这个温度。 但不会觉得冷是吗？ 不会觉得冷， 把头以下全埋在水里就好。 所以说在这个小镇子里，这个温泉还是当地一个非常保留好的一种传统。当地很多人都是没事了，你会看着当地人自己拎那个包里放着浴巾，放着所有的东西来泡温泉。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所有的东西，因为按照咱们国内人泡温泉，很多地方是浴池会给你提供这样的东西，但实际上在欧洲，在奥地利，实际上泡温泉这个东西是不提供的，最好是自己带。 如果我不住在这个度假村，我如果就住在周边或开车来全家来泡温泉的话，我需要买温泉票吗？ 没错，这个温泉票是需要买的。 所以我只要买温泉票就行了，然后你自己后备箱带着你的换洗衣服换好，更衣室会提供的对吧？ 更衣室是一定要提供的，但是它的桑拿区跟温泉区是分开的。对，那么它的票实际上也是分开的， 要另外收费的。 对，你可以买需要去做的一种票，还是一种或者说你只泡温泉的一种票， 就是温泉票和淋浴桑拿套票，可以这么理解哈。 对， 所以呢其实在欧洲很多的服务设施方面他们是简化的，不提供那么多免费的一次性的用品，也是以环保。 毛巾浴巾如果你没有带温泉是可以给你提供，但是你是需要花钱来租， 付费 来 租， 但是你洗浴的那些用品是完全不提供，所以说这个是必须自己带。如果你没有带的话，那你只能冲一冲就 OK 了。 这个算是给大家一个贴士，如果到那儿去泡温泉的话，随身用品换洗衣物都带好，是吧？因为除非您就是住店客人还好，可以直接回房间。 这两个温泉是对公共开放的，并不提供住宿的这种。 他自己也没有酒店的部分， 对，他不是 啊，他纯就是个浴场。 对，纯就 哦，那您就把后备箱装满吧，什么都带好。 对， 所以如果去这两个度假村，我觉得自驾就比较方便了，是吧？坐火车去啊，你可能会带很多零七八碎的东西。 那实际上在奥地利人的生活里面，汽车是也是跟美国差不多，就是占很大的一部分，就是不开车是会有很大的这种不便，所以说我觉得去科顿州还是自驾是比较方便的。 路上开车和德国有什么区别吗？还是很相似？ 很相似，只是我们在山区里面的弯路比较多，所以说要小心， 而且路有点窄，是吧？ 对，尤其是当你翻山口的时候，路是非常非常的那种盘山路，所以说还是要小心为好。 尤其在会车的时候，我记得有很多上山的盘山路很窄，我有好几次啊租的车迎面过一辆车，我就停在那不敢过了，结果人家蹭着我边就过去了。 而且我觉得自驾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因为奥地利科恩顿州这块风景真的是太美了，比如我们在山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远处的意大利跟斯洛文尼亚，一定要 用心开车，不要去看风景。如果你看风景，真的一个流程有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说，我觉得开车的时候一定不要看风景。 嗯， 尤其是这种弯路特别多的时候。 就是像从克拉根福一直开到刚才布拉布拉海姆这个地方， 巴黎克莱因西海姆， 一路上还是可以看到意大利和斯洛文尼亚的。 这是相反的方向。如果说是从巴黎克莱因西海姆到克拉根福，是可以看到意大利跟斯洛文尼亚。 哦，沿途有两国的风光是吧？ 对。对，远远的非常漂亮的雪山、 哦、 雪山线非常美。 那我们不如这个时候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不知道大家刚才有没有认真听讲，麻烦韩江把这个地名说一下。就是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从哪儿到哪儿，沿途除了有意大利的风光，还有可以看到哪国的风光呢？ 那就是从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到克拉根福，我们还可以看到哪两个国家的绝世风光。 好吃不豆不豆皮儿，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就速速发送过来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当当当当，我们的答案就是斯洛文尼亚哈 and 意大利。 对，所以我刚才问的问题就是意大利和哪个国家呢？所以答案就是斯洛文尼亚。不知道您答对了没有。哎呦，听上去这个小镇非常有意思，因为冬天如果可以滑雪顺便泡温泉的话，是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度假的项目，行程还挺丰富。那夏天呢，虽然我们不能滑雪，哎，其实提到雪季在欧洲很长，我们的雪季通常过了春节或春节前，可能是情况而定，春节前后可能也就慢慢雪场就要关了，但是欧洲的雪场通常都能到四五月份。 但是在科顿州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这个地方是绝对是可以滑到四月份的。 嗯， 那如果我们听到了梅小山的节目，听到了我的声音， 嗯， 那么马上安排行程来，有可能还能赶上一个最后的雪季。 哎，现在还最后一波滑雪的机会。 对对对，是这样的。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但是提到滑雪，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咱们中国目前当然为了冬奥会，迎接冬奥会，在修建这个雪道还有场馆的时候，我们现在以国际标准来要求自己，但是很多国际标准的雪道还在建设当中，目前开放的雪道大部分都不是国际标准的，所以如果您在国内能滑到中级道，我劝您在欧洲滑雪的时候一上来千万别滑中级道，因为很多我们的中级道在欧洲可能只是初级道，甚至是训练道，坡度啊还有整个长度呀，还有包括雪面和我们不一样，我们的那个雪面冰碴比较多，但是欧洲的那个阿尔卑斯山因为是天然的，它那个 雪 比较松。 对， 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摔骨折了，在雪山都是因为在我们国内啊不容易摔坏的原因是那个雪面比较滑，雪板可能就直接你一摔倒的就脱落了，但是呢阿尔卑斯山脚下的雪比较松软，那个雪板可能一下就插到雪里，你脚可能就崴了，或者是跟腱就会受损呢，所以是很危险的，大家注意一下，千万别逞能。 没错，其实在这个巴特克莱因基西海姆除了滑雪还可以体验到很多冬天的乐趣啊。 嗯， 比如说我们可以穿上大脚鞋去雪地里徒步。 嗯， 去，如果你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黑熊。 大脚鞋是什么鞋？ 就是那种雪地 防滑， 雪地原来人穿的那种，其实现在已经变成一种游乐项目。 哎，像不像爱斯基摩人穿的那种？ 类似的那种大的，其实它就相当于是把雪踩下去，雪从那个缝里边透上来， 深一脚浅一脚的鞋。 对对对，实际上是走起来是非常非常省力。 嗯， 那么运气好看到一只黑熊 啊，危不危险？ 就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当然了， 很幸运的是碰见了还不吃你这件事情。 然后你还可以看到一些鹿啊什么的，其实野生动物的机会还是有蛮多的。 嗯， 但是为了保护山里边的这个生态，实际上每天徒步的这个名额是受限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说我不滑雪那想去做一个雪地徒步，其实最好还是提前打电话预 约 一下。对， 而且不能自己随便就进去进山， 这个是一定要有向导带领 参团。 因为雪，我们知道阿尔卑斯山的雪特别大，它那个很多时候那雪你不知道它雪下面是什么情况， 不知道下面 情况。对，万一危险的话，就像我们即使把脚崴了，也让你的整个行程是很不顺利。 而且一旦这个雪特别大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分不清，长得都一个样， 没错， 都是松树。 对，你不知道底下是不是洞啊、山洞啊或者什么。 还是要加入到一个专业的团，徒步团有专业的向导给大家做一个安全提示。另外呢，其实我们提到的是冬天。 在这个布拉布拉布拉海姆。夏天我们相信有森林一定是一个适合大自然里面徒步的好地方。 其实这个地方啊，它还是整个一个著名的一条徒步路线。在奥地利有一条著名的徒步路线，是从大中山开始一直徒步到亚得里亚海。 嗯，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刚才经过了我们巴拉巴拉说过的这三个国家，那就是奥地利、意大利跟斯洛文尼亚。 嗯， 那实际上正好就经过这个巴塔盖恩基西海姆。 嗯， 非常非常的美，真的是一目望去到处都是绿色，满眼让你舒舒服服的绿色森林。 嗯， 草坪，然后木屋，鲜花，非常非常的自然。 嗯， 去洗肺啊，蓝天白云，飘过的雨也是甜的啊。 嗯，我突然觉得以前呢会专注一些景点啊、博物馆、文化，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旅游线路岔开，就专门把科恩顿州作为我们怀抱或者是投入大自然的一种旅游线路。 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因为旅游团光顾的几乎没有，所以说我觉得它是一个真正度假的地方。 嗯， 就是说我觉得如果说我们在城市里边辛辛苦苦的干了做了几个月，想有那么几天静一静，去与大自然做一个最最亲密的接触，我觉得真的这个地方再合适不过了。你会觉得整个人是融化在这个大自然里。 我突然觉得度假也不一定非要去海边度假，这里也就是一个度假胜地哈， 那 就是一个休闲， 一片草海。 哦， 对， 我现在都想带一个瑜伽垫子，然后跑到那个草地上弹一曲琵琶。是不是很有画面感？ 哦，这个很有画面感。其实我还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奥地利这个地方啊，尤其是科恩顿，因为奥地利每个州它的物价会稍稍有一点不同。 嗯， 科恩顿州因为是欧洲人度假的地方，所以说它的价格相对来说是 贵， 非常非常合适。 那，合适的， 对对对，是这样。我觉得科恩顿州它相当于它自己有自己的这个定价，因为每个州有不同的这种规矩吧。瑞士咱就不用说了，价格肯定是最贵的。所以说即使它跟它的邻国德国来比，价格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平时我们去德国旅行的时候都会觉得，哇，德国的物价这么低。 对，物价不贵。 但是当你来奥地利的时候， 哇，更低了。 奥地利的时候你会觉得，哇，这比德国还要有一点点优势。 好划算， 对， 是吧？ 对， 哇，今天听完了我就觉得应该下一次目的地不再去德国了，往南再走一走， 科恩顿。 对，去科恩顿去尝试一下，感受一下大自然的气息，而且不同季节会有不同的味道。 对， 嗯， 阿尔卑斯山一定会有科恩顿州的一席之地。 嗯，不同面会有不同的惊喜给到大家。 没错， 再次感谢旅游博主韩江做客我们的节目。如果大家想了解韩江更多的旅行故事，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和新浪微博，都是韩江。寒冷的寒，江河的江，找到他。下次我们期待韩江再做客我们节目，再聊点其他有意思的地方。 好，谢谢大家， 我是苗山，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下面即将播出的精彩节目。 长的旅途，一路跟着晚霞，再没有停下，用着温暖星光，也吻过夜里的花，一路肆意流浪，还记得故乡吗？任生命穿梭时间的角落，他静静看着人们爱过和恨过，随时间漂泊，随他忘了，我记得他离开。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春天到，秋儿燥，踏青郊游春。